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9月11号这一天，美国多地举行了纪念911事件爆发20周年的纪念活动。然而20年过去了，恐怖主义在蔓延，世界仍不安全，美国社会对反恐战争的反思仍在加深。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呢，还有了解总统拜登在9月10号推出的史上最严疫苗令。打过疫苗和没打过疫苗之间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数据？美国疾控中心给出了最新答案。然后呢，我们还要认识一位刚刚夺得了美网冠军的18岁英国小将拉杜卡努。为什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呢？好了，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全国多地呢都举行了911事件20周年纪念仪式，而这当中最大的一个纪念仪式呢，当属在纽约世贸中心旧址纪念广场举行的仪式。当天，美国总统拜登、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及其他政府官员出席了仪式。据美国全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呢，除了特朗普之外，所有的美国总统都到齐了。拜登郑重悼念了近3000名遇难者，但同时他也希望将自己塑造为带领美国告别一个时代的领导者。只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的混乱和悲惨场景依旧历历在目，一个时代不会轻易远去。美国人20年的所谓反恐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基地组织被削弱了，但是还有很多极端组织在全球多地出现，而且世界上又出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和一个撕裂的伊拉克。该媒体还披露说，拜登的助手曾经考虑让总统在这一天发表电视讲话，但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只是在纪念活动上献了花圈默哀。白宫制作了一个反思911事件的视频，在11号早间播出了。除了纽约之外，拜登还前往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附近，因为在911这一天呢，当时有一架民航航班在这附近坠毁。而在这里，他对一些民众发表了即兴讲话。他说，70%的美国人认同眼下从阿富汗撤军的时机，阿富汗人不喜欢我们，我们也到了该走的时候了，还能怎么做呢？ If you had told anybody that we were going to spend $300 million a day for 20 years to try to unite the country after we got bin Laden, after Al-Qaeda was wiped out there, can Al-Qaeda come back? Yeah, but guess what? It's already back other places. What's the strategy? Every place where Al-Qaeda is, we're going to invade and have troops stay there? Come on. Anyway, so I just think that...And again, what people are, as I read it, I'm told, people, 70% of American people think it was time to get out of Afghanistan, spending all that money. But the flip of it is, they didn't like the way we got out. But it's hard to explain to anybody, how else could you get out? 与此同时，有一位爱退群的前总统没有出席任何政府的官方活动，他就是前总统特朗普。11号这一天，他是在纽约曼哈顿一家警局慰问了当地的警员。他当然要用这个时机狠批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的失败。 Was a disgrace. There was no reason. We had them totally locked down. They couldn't have done a thing. We could have stayed there for 10 years if we wanted. They couldn't have done a damn thing. We ran. I think he wanted to run because he wanted to look good today. And I wanted that ended more than anybody and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We should have never been there, frankly.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into that quicksand. Trillions of dollars, millions of lives if you look at both sides. But when you get out, you have to get out with honor, dignity, strength, and victory. We would have had victory. And he turned victory into a total embarrassment. I say the most embarrassing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刚才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9月11号这一天呢，没有参加任何官方的纪念活动，而是率人参观了纽约曼哈顿的警察局，对警员发表了讲话。他严厉抨击了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的失败，他抨击了无能的拜登政府结束20年战争的方式，还保证美国将会变得再次伟大。不过他也没有透露自己是否会2024再次参选。不过从1月份离任以来，他就经常暗示自己一定会出现在下次选举中。美国名利场杂志刊登文章说，911事件过去20年了，然而悲观的阴云正笼罩这个国家，美国更加分裂了，以至于关于现实和常识的一些基本问题都成为了激烈的政治争论话题。皮尤研究中心近日的一份分析报告说，虽然911给美国人带来巨大痛苦，在恐袭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公众表现出了罕见的团结精神。然而911效应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也是短暂的。华尔街日报说，尽管小布什的反恐行动最初获得广泛支持，但是在后来的7年当中，他遭到民主党人和媒体的厌恶。美国虽然举行总统选举，但是社会对于选举结果的认同不断下降，党派的分歧情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变得更加糟糕。到了特朗普时期，美国几乎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步枪的内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拜登上台。可是不到1年，而拜登呢，就制造了喀布尔耻辱。最新一项调查称，64%的美国人认为911事件永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不过对于生活的变化呢，有一个群体的感受可能更加深刻，那就是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有分析人士总结说，美国穆斯林在911事件之后遭到了三重伤害：袭击本身带来的冲击，感到了周边他人的疏离，以及美国政府对阿拉伯裔群体进行了严格审视，并制定了一些歧视性政策。德国的焦点周刊发表文章说，20年过去了，世界仍不安全，伤口痛，危险还在。911事件可以被视作是21世纪真正的开端，到现在恐怖主义的伤口仍未愈合。虽然像基地组织这样有能力在美国本土发动袭击的团体或许已被削弱分裂，然而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的极端组织蔓延到了更多的地方，特别是非洲、中东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经济学人杂志说，最初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是为了粉碎恐怖组织，到后来演变为了对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的渴望，但是美国最终没有能够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新加坡联合早报说，战争带来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阿富汗和一个撕裂的伊拉克。美国人到今天可能还未察觉到，单靠武器并不能够有效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袭击。911事件造成的近3000人遇难，但是20年的反恐战争带来的是更大规模的家破人亡。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cases over the past 2 months when the Delta variant was the predominant variant circulating in this country, those who were unvaccinated were about 4.5 times more likely to get COVID-19, over 10 times more likely to be hospitalized, and 11 times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the disease.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美国。眼下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人，这远远超出了特朗普政府当时对这一病情的预估数字。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国 CDC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在9月10号对媒体表示，该研究调查了美国13个州的新冠肺炎病例、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证明未接种疫苗的人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比完全接种者高出了11倍。他说，他们分析了4到7月中旬的美国60万例新冠确诊病例，并将患者和疫苗的接种情况联系起来。其中，未接种疫苗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是完全接种者的4.5倍，因为新冠肺炎住院的可能性是完全接种者的10倍以上，而死亡的可能性呢，则高达11倍。 根据 CDC 目前的数据呢，大约54%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他说，疫苗接种是有效的，我们有必要的科学工具来扭转这一场疫情。然而，剩下的46%的人，要么是中了一针，要么就是顽固的不接种者。眼下美国疫情高起，近几周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多达14万，单日死亡病例过千，住院的重症人数要比去年同期多了近3倍，医疗资源又出现挤兑现象。总统拜登在9月9号宣布应对了新冠疫情反弹的最新行动计划，重点是推动疫苗接种，近1亿的美国人将受此影响。美国媒体说，这是拜登上任之后出台的最严厉的防疫规定，这当中包括了联邦政府雇员必须接种疫苗，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雇员超过100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应该确保雇员要么接种疫苗，要么就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而这一规定将会影响到8000万人。此外，他要求所有接受联邦医疗补贴的医护机构员工接种疫苗，联邦政府承包商雇员以及部分联邦机构附属学校员工也要求接种疫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大家好，我想说谢谢，我希望你喜欢看我的网球，我现在特别特别开心，但是我们赢了，姐姐我爱你。 说出这一段中文的是眼下全球体育媒体的焦点人物，这就是刚刚结束的美网女单决赛中英国小将艾玛·拉杜卡努，以一盘不输的战绩赢得了这次美网的女单冠军。这两天拉杜卡努也成为了英国杂志的封面人物，她是44年来首次赢得大满贯赛事的英国女选手，今年刚刚18岁，她也是公开赛时代首位夺得大满贯冠军的资格赛选手，也是自2004年莎拉波娃之后最年轻的大满贯女单冠军。为什么她能说中文呢？看样子你就会发现她是中外混血的模样。拉杜卡努今年18岁，英国籍，生于多伦多，她的父亲是罗马尼亚人，母亲来自中国沈阳，难怪她能说中文。最令媒体吃惊的是，她从默默无闻到网坛女王，从排名363名到大满贯的冠军，只过了一个夏天。今年的11号，18岁的英国小将拉杜卡努在美网公开赛中直落2盘，战胜加拿大选手菲尔南德斯，获得了美网冠军。拉杜卡努在赛后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网球选手李娜，可以说李娜给了他很多的启发，因此在赛后呢，他也第一时间用中文录制了视频，感谢中国球迷对他的支持。而正因为他熟练的中文呢，也使得他一下子在中国互联网走红。网球运动员李娜本人也表示说，她一早就看了这一场精彩的青春对决，太喜欢了，非常高兴地看到女子网坛出现这么多新兴力量，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少年爱上网球，爱上运动。拉杜卡努2002年11月13日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父亲是罗马尼亚移民，母亲来自中国沈阳，父母双亲都从事金融业。他2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了英国定居，5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说自己对中国并不陌生，这里是妈妈的故乡，所以他的生活轨迹当中呢，经常会出现沈阳、布加勒斯特、多伦多和伦敦这4个坐标。因为他从小性格内向，父亲鼓励他多从事体育运动，正因为如此，除了网球之外呢，他还跳芭蕾舞、练习游泳、开卡丁车和骑马。拉杜卡努告诉记者说，在疫情爆发之前，他几乎每年都会随妈妈一起回到家乡沈阳，在当地的一家职业乒乓球俱乐部进行训练。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眼下韩国即将迎来中秋假期，韩国的中秋假期今年定在了9月19号到21号。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这次中秋假期将成为韩国首都圈决定疫情走向的分水岭。他呼吁韩国全体国民严格遵守防疫守则。 防疫部门表示，目前韩国的疫情呈现出了非首都圈疫情逐渐趋稳，但首都圈疫情仍告急。上个周末，首都圈的日均新增病例都超过了1200例以上，再创新高。而首都圈的疫情呢，也可能会借中秋假期扩散至全国，令人担忧。因此，要求各地方政府节前检查传统市场、超市、文娱场所、公共交通等防疫的落实情况，呼吁国民配合防疫措施。另外，韩国政府表示，近一周来，韩国大约全国有540万人接种了疫苗，首剂疫苗接种率以及全程疫苗接种率分别达到了64.5%和39%。政府将会努力争取实现中秋节前为全国超过70%的国民施打首剂疫苗，以及在今年10月底前70%的国民要完成全程接种的目标。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韩国经济。近两年，我们的节目呢曾经多次报道过韩国政府出台各种措施来遏制本国，尤其是在韩国首尔地区不断高起的房价。然而措施出尽了，房价却没有能够控制住。例如2021年的8月，首尔地区的住房价格环比再次上涨 1.5%， 价格又创历史新高。资产的泡沫化已经成为韩国政府当前要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韩国央行在8月26号宣布，该国的基准利率将从0.5%上调至0.75%。这是韩国基准利率从去年5月份以来，时隔15个月的第一次上涨，也是2018年11月以来，基准利率的政策方向首次从冻结下调转为了上涨。有分析认为，这次上调意味着旨在应对疫情、提振经济的超低利率基调的结束。韩国央行的加息步伐快于其他国家，虽然今年巴西等数个新兴国家采取了加息措施，但是在亚洲国家里，韩国尚属首次。这也凸显了眼下韩国面临的两大经济难题，一个呢是通货膨胀，另一个就是资产的快速上涨。好，我们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的是韩国环球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大浩先生，来听他分析这次韩国央行加息的原因以及日后对韩国经济的影响。 韩国银行이금리를올렸던것은 韩国央行认为，目前比起通过低利率扶持小工商户，存在更为紧迫的国家性经济问题。首先是物价，目前消费者物价涨幅已达到 2.6%， 远远高于政府设定的 2% 的管理线。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普遍呈现出泡沫化趋势，但人们持续从银行和金融机构借贷投资，导致家庭负债超过1800万亿韩元。家庭负债上升意味着家庭的金融负担加重，若未来国际利率水平上升，有可能引发违约。因此对于央行来说，即便会对中小企业造成一定负担，但为了稳定资产价格，遏制家庭负债增长速度，必须转换利率政策的方向。 根据央行家庭信用数据，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韩国家庭负债已达到1805.9万亿韩元，这是2003年统计实施以来的最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170万亿韩元。为遏制家庭负债，金融部门采取了信贷总量控制措施，部分银行甚至暂停发放新的住房抵押贷款。加息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的持续复苏，随着出口继续向好，今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 4%， 经济复苏势头稳健，足以承受基准利率上升 0.25% 所带来的冲击。除了这些内部因素，加息决定还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 美国的联邦准备制度以上是 美国也出现了房价、物价上涨和家庭负债增长的情况。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会议纪要中暗示，不久后将开始收紧量宽措施。最近一个月间，美元升值了不少，韩元汇率也随之进入调整期。韩元贬值会带来股价下滑等多种副作用，因此央行加息是为了提前应对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后引发的汇率波动等现象。 美国加息将促使全球资金回流至美国，不过韩国加息可以使其中的一部分留下。 随着韩国央行为超低利率时代画上句号，外界关注加息将对经济和金融造成何种影响。最受关注的是贷款利息负担的加重，受经济复苏和物价上涨的影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已出现了不小幅度的上升，再加上基准利率上调，金融部门加强限贷，今后上升速度还将进一步加快。由于适用浮动利率的贷款占比高达 73%， 加息的后续影响令人担忧。 目前家庭负债为1800万亿韩元，假设利率上升 1%， 利息负担就将加重18万亿韩元。除了家庭负债，还有个体户、企业、机构等负债，包括家庭负债总额大约为5000万亿韩元。就算利率只上升 0.25%，对于贷款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受到防疫措施的影响，大部分个体户都无法正常营业，存在拖欠贷款、月租等费用的情况，这部分人群的利息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另外，对企业来说，低利率意味着可以压低生产价格和售价，但加息后韩国的出口价格竞争力有可能下滑，进而对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大部分专家认为，仅靠这一次加息并不能使家庭负债和房地产价格的涨势显著放缓。首先，家庭贷款中包括了生活费和店铺运营资金等刚需，另外0.25%带来的利率负担也并不能抵消对今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的期待。不过也有意见指出，本次加息向各经济主体明确释放了超低利率时代落幕的信号，效果还有待观察。事实上，这次加息只是一个开始，韩国银行行长李柱烈强烈暗示了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 李柱烈认为的基准利率正常水平应该是疫情前的 1.25%， 要达到这个水平还需要再上调 0.5%，也就是说今后还有两次加息。不过李柱烈也表示，将综合今后的疫情和疫苗接种情况来决定具体上调时间和幅度，这其中的变数是美国的加息时间表。目前预计美国将在明年加息，不过若这一时间提前，韩国加息的步伐也会加快，反之亦然。 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韩国央行曾在一年内加息五次，此次新冠危机结束后同样存在这种可能性。为此，政府和金融部门需制定软着陆方案，帮助市场在不受冲击的情况下适应利率逐步上升的局面。 目前我们处于疫情大流行的特殊时期，即便韩国经济整体上正在好转，但仍然有不少个体户因无法正常营业而蒙受损失。在加息的同时，金融部门有必要通过信贷延期等措施来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困难。另外，今后应分阶段逐步上调利率，确保经济主体有充分的时间做准备。对处于金融政策灰色地带、容易受到加息冲击的家庭和个体户等，有必要给予政策上的照顾，比如将浮动利率变更为固定利率等。 在新冠疫情这一紧急状况下投放到市场的资金，加重了财富集中的社会现象。希望政府、金融部门和韩国银行在克服疫情、推动经济和金融正常化的过程中，通过细致的政策合作，将对弱势群体的冲击降至最小。 好，我们刚才关注的是来自韩国的报道，关注了今年八月底韩国央行发布的基准利率上调的信息，这也使得韩国央行成为了亚洲国家在疫情当中第一个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的国家。

It's 9 a.m. Beijing time.